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作为全球最受瞩目的超级电影系列，每部星战电影中都会出现一款让影迷追捧的经典机器人。从复古话痨的 C3PO 到细腻缜密的小胖桶 R2D2， 再到机敏灵活满地滚的 BB8， 都以独特魅力在全球圈粉无数。如今美国科幻动作巨制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于2018年1月5日在中国上映。在这部影片中，萌物波尔格鸟成为了焦点，这只可爱的小鸟一惊一乍地扑棱着翅膀，迅速俘获了影迷的芳心。而宇宙最萌机器人 BB8 的邪恶双胞胎 BB9E 也以酷炫的外表闪亮登场，可以说给了星战迷双倍的惊喜。当然对于星战影迷来说， C3PO 和 R2D2 这两款在星球大战正传三部曲中有着重要作用的机器人当然是魅力无穷，毕竟他们是参加过星球大战的功臣呐。那么在本特辑策划前五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星球大战前五部的宏大和奇思妙想。那么您是否还记得星球大战六绝地归来中的那场恩多战役吗？这可是一场让人叹为观止的星球大战。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星球大战》第六部《绝地归来》的电影故事。这部影片是科幻电影《星球大战》六部曲电影的最后一部，也是正传的第三部。本片由理查德·马昆德执导，哈里森·福特、马克·哈密尔、凯利·费雪主演。影片于1983年5月25日上映，并且获得了第56届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布景、最佳声音剪辑、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及最佳音效四项提名。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科幻影片。2018年1月5日，《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震撼来袭。风靡全球最受瞩目的超级系列影片，40年酷炫流行，累计近75亿美元全球票房。乔治·卢卡斯、哈里森·福特两大王牌毕生心血，七部系列大片，一部外传，让炫目变得悦耳动听。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策划。美国科幻经典巨制系列《星球大战》第六部《绝地归来》。卢克天行者回到他的家乡塔图因星球，试图从邪恶的赫特人贾巴手中救出他的朋友汉索洛。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银河帝国已经开始秘密新建战斗基地，火力甚至比第一颗死星还要强大。这个终极武器一旦建造完毕，仍在努力新建星球自由的反抗军联盟势必惨遭歼灭。为了救出被碳结晶状态，也就是碳凝状态的汉索洛，莱亚公主、兰多卡瑞辛和丘巴卡分别以各种方法渗透进赫特人贾巴的宫殿，伪装成赏金猎人博士的莱亚悄悄把汉从碳凝中解救出来，但是被贾巴捉住。汉和丘巴卡被关在一起，莱亚则沦为贾巴的女奴隶。与此同时，卢克天行者先将自己制作的光剑藏在 R2D2 体内，再将 C3PO 和 R2 作为礼物送给贾巴，最后亲自以绝地武士的身份拜访贾巴，要求他释放朋友，但贾巴却把他投入饲养兰克兽的地牢。卢克成功杀死兰克兽后，贾巴及其党羽将卢克、汉和丘巴卡送到沙丘之海的大沙虫怪兽沙拉克附近，准备把他们扔进沙拉克的腹中。就在这时， R2 射出光剑，卢克伸手接住，展开一场混战。随后贾巴被莱亚勒死，赏金猎人的克隆体波巴费特也不慎落入沙拉克腹中，这样贾巴的党羽悉数被歼，反抗军英雄们顺利逃出塔图因星球。卢克天行者回到达格巴星球，发现尤达大师已经奄奄一息。在尤达生命的最后时刻，卢克问起了父亲达斯维达的事情。 尤达大师，达斯维达是我的父亲吗？ 我需要休息。对，应该休息了。 尤达大师，我必须知道。 他是你父亲。他告诉你的，对吧？ 是的。 很意外是吗？太不幸了。 很不幸让我知道了真相。 不，很不幸你那么早地面对他，你的训练还没有结束，对你要承担的重任还没做好准备。 对不起。 记住，绝地武士的力量来自于原力。但要小心，愤怒、恐惧、好战，这些都是原力的黑暗面。一旦你踏上了黑暗之路，你就永远无法回头了。Look， 不要，千万不要低估大地的力量，不然会和你父亲的命运一样。Look， 等我死去了，你将是最后一个绝地武士，你们家族的人对于原理都很有天分，把你所学的传于后世。Look， 还有另一个天。天行者。 尤达大师去世了，在他融入原力后，卢克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他对着机器人 R2 诉说了自己心中的犹豫。 我办不到。我无法独自前行。 尤达将永远与你同在。 欧比王。 就在这时，欧比旺的亡灵再次来到了他的身边。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对我说威达背叛并谋杀了我的父亲。 你的父亲，他被原力的黑暗面所吸引，然后他就不再是安纳金天行者，而变成了达斯威达。当此事发生之时，那个曾经是好人的你的父亲就被毁灭了。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告诉你的是事实。 从某种角度， 洛克，你将会发现我们坚信的很多事实极大程度上都源于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安娜肯是一个好朋友，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一个伟大的飞行员，但我对他身上强大的原力无比惊讶，于是我亲自把他训练成为一名绝地武士。我以为我自己能像尤达那样很好地指导他，但是我错了。 他身上还有良知， 他现在更像一部机器而不是人，他扭曲而邪恶。 我办不到，笨。 你不能逃避你自己的命运，你一定要再次面对达斯维达。 我不能杀掉自己的父亲。 如果那样，大地就赢了。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尤达提到了另外一个， 他提到的另外一个是你的孪生妹妹。 但是我没有妹妹。 为了保护你们不受打击的迫害，你们一出生就向你父亲隐瞒了这件事。如同我一样，大帝也知道，如果安娜金有任何后代，他们都将成为他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妹妹要完全匿名生活。 莱雅，莱雅是我的妹妹。 你的直觉很准确。把感情埋在心底吧，卢克。她就是你的软肋，同时也会被大地所利用。 就这样，卢克告别欧比旺，返回了反抗军的队伍。与此同时，帝国正在恩多森林卫星上空建造第二颗死星，保护他的护盾发生器则在森林卫星表面。反抗军继续摧毁这颗死星，否则他一旦建成，反抗军将前功尽弃。而西斯大帝帕尔帕廷也亲自抵达这颗死星，打算用他把反抗军引入圈套，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为了炸毁护盾发生器，卢克、索洛莱亚和丘巴卡带领一支反抗军特遣队潜入森林卫星。达斯维达在发觉这件事以后，立刻找到了西斯大帝。 我告诉过你，让你待在指挥舰上。一小队叛军穿过了护盾，已经在恩多星着陆了。是，我知道。我儿子和他们在一起。你肯定吗？我已经感觉到了我的主人。真奇怪，我还没有感觉到。我想知道你的感觉还准确吗，我的伟大大人？毫无疑问，我的主人。那你就去那个守护卫星等着他呀。他会来找我吗？我已经预感到了，他对你的同情心就是他的软肋。他会找到你，然后你要带他来见我。遵命，主人。 按照西斯大帝的指令，达斯维达也立刻赶到了森林卫星，但罗克他们却在这时意外地被困于当地伊沃克人的村庄。在 C3PO 的努力下，伊沃克人同意与反抗军联合抵抗帝国，但罗克因为感知到达斯维达的到来，依然愁容满面。一旁的莱亚察觉到了，便私下问起了他。 洛克，告诉我是什么在困扰你。 维达在这里，就现在，在这个星球上。 你怎么知道？ 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他是来找我的，他察觉我在附近，我必须离开这儿。只要我待在这里，大家就会有危险，行动会受影响。我必须去见他。 为什么？ 他是我的父亲。 你的父亲？ 还有，你可能很 很难接受，但这是事实。如果我回不来，你就是同盟唯一的希望。 洛克，别这么说，你拥有超能力，而这种能力是我永远都无法拥有的。 你错了，莱雅，你也有同样的力量，总有一天你也可以运用这种力量。我们家族都有原力，我父亲是这样，我是这样，我妹妹也是。是的，就是你莱雅。 我懂了，其实我一直有这种感觉。 那你就会明白我必须要面对他。 不，洛克，离开吧，越远越好。如果他能感觉到你的存在，就离开这里，我和你一起走。 不，你不能，你一直都很坚强。 为什么一定要去见他？ 因为他心中还有良知，我能感觉得到。他不会逼我归顺大地，但我可以拯救他，我能让他改邪归正。我必须要试试。 说完，卢克吻别了莱雅，但是这一幕却恰巧被远处的汉看见了。 嘿，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单独待一会儿。 真的？行了，告诉我怎么了。 我不能告诉你。 可你能告诉卢克对吗？ 我 算了。 在汉紧紧拥抱莱亚的同时，卢克孤身一人来到死星，可是他没有说服自己的父亲达斯维达改邪归正，反而被达斯维达带到了西斯大帝面前，并且得知反抗军已经中了西斯大帝的圈套。就这样，西斯当着卢克的面炸毁了前来进攻的反抗军舰队。 你的舰队失败了，你在恩多卫星上的朋友们也难逃毁灭，只有死路一条。我年轻的徒弟，你的同盟军即将毁灭，你的朋友也将死去。很好，我能感受到你的愤怒，我没有防护，拿起武器，用你的仇恨将我击倒，然后你将会彻底的融入黑暗面。 在卢克拿起光剑的那一刻，达斯维达也挥起光剑迎了上去。这时西斯大帝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但卢克始终不愿与自己的父亲对战，于是他设法躲在了角落里。 你不可能永远躲起来，卢克。 我不想与你对战。 归顺黑暗面这边吧，只有这样才能救你的朋友。没错，你的思想出卖了你，你对他们的感情非常强烈，尤其是对你的妹妹。你有个孪生妹妹，你的意识也在背叛她。欧比旺很聪明，把他藏了起来，不过现在欧比旺彻底失败了。如果你不愿意投入黑暗面，那我就去选择你妹妹。 这时 卢克有些丧失理智，开始疯狂地攻击达斯维达，直至砍掉了他的右手，卢克才停下。 很好。仇恨会让你强大，现在完成你的使命吧，取代你父亲的位置，为我服务。绝不，我绝不会投入。你失败了，大帝陛下，我是绝地武士，就像我父亲之前一样。好吧，绝地武士。 由于卢克的拒绝，恼怒的西斯大帝运用黑暗面发出了致命的闪电，攻击了卢克。眼看着卢克即将被西斯大帝杀死，达斯维达挺身而出救下儿子，并且猛力将西斯大帝扔进了死星的反堆中，平衡了原力。与此同时，在恩多森林卫星表面，反抗军特遣队和英勇的伊沃克人也成功摧毁第二颗死星的护盾发射器。这时，卢克把父亲残废的身躯抬到死星的机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达斯维达不复存在，绝地武士阿纳金天行者回归，卢克卸下达斯维达的面具，让阿纳金能在回归原力之前亲眼看看儿子。随后，卢克夺走了一架帝国穿梭机，飞到恩多，他在那里举行了一次火葬，来纪念这位绝地武士。当晚，在伊沃克人的庆典上，卢克也看到了英灵欧比旺、尤达和父亲阿纳金。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大战》第六部《绝地归来》。《星球大战》系列被称为在投资回报率上最为成功的影片。《星球大战》系列自1977年诞生以来，七部影片加一部外传制作总投入约8亿美元，全球仅票房收入就接近75亿美元，而它的衍生品收入已经超过200亿美元。而这一部《星球大战六：绝地归来》是唯一一部在美国实景拍摄的星战电影。片中贾巴的大型帐篷飞船在亚利桑那州的尤马拍摄，但却因为35000名影迷的疯狂探班而受阻。剧组不得不对外宣称是在拍摄一部恐怖片，剧组人员的帽子和 T 恤上也都印上了相关的标记，还加设了栅栏和24小时保安。然而即便如此，铁杆影迷仍能趁虚而入，进入片场偷拍照片。本片导演最初人选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但是由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美国导演工会的会员，而乔治·卢卡斯曾经因为《星球大战五：帝国反击战》与导演工会产生争执，并且呢决定退出，于是双方的合作也只好作罢了。《星球大战》第五部《帝国反击战》导演厄文·克什纳在接受采访时称，理查德·马昆德并没有全程指导本片。有演员们对理查德·马昆德颇有微词，乔治·卢卡斯随即接手，并且由厄文·克什纳做助理导演。当时乔治·卢卡斯同理查德·马昆德的合作也不是很开心。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星球大战》第六部《绝地归来》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奉献上《星球大战》第七部《原力觉醒》，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电影。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走在春天的路上》，李冰雪作词，梅光辉作曲，吕薇演唱。 冰雪笑容不仅仅流淌，大河向东浩浩汤汤，三山五岳在晨曦中醒来，共同沐浴春天的阳光。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